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有点抓瞎了，马上开会。人们都到齐了。张作霖提议，我上次提出一个方案，不知大伙有没有意见？马上化整为零，不要硬碰硬，要保存实力。孙连山大哥，有，照原计划行动，你率领300弟兄马上出发，赶奔八角台去投张景惠，要求他鼎力支持，把这300人保存下来。哎，我说胖二虎大哥还有四飞大哥，你们二位带着300弟兄以及应用的物资，赶奔中安府去投金寿山，因为那地盘是咱让给他的，就投靠他也是咱的家。你们两家合作紧守中安府，能守这守，不能守马上转移，千万要保存实力。好嘞好嘞，交给我们了。张作霖说剩下的人我带着，可有一样，家属怎么办？谁家没有几口人呢？都得转移啊，不然的话一个都活不了，就在家属上耽误时间了。有很多老人他固执，故土难离，甭说别人，孙烈臣全家17口，老头老太太谁也不走，你怎么动员他也不走。他说的明白，我活的这块地，死死的这块地，我哪儿都不去，要说死了还正好省着受罪，把舌头磨烂了，嘴唇磨薄了，不好使。就有那么些家属留下了，愿意走的集中起来，包括张作霖的家属，他的老娘、后老、妻子、女儿，以及所有的这些家属，能有200来人都上了车了。往哪儿去？原计划撤到青马坎。由于杜立三出的这个事儿啊，张作霖心里他厉害，但是想改变主意，仓促之间怎么办呢？杜立三在旁边呢， 我说兄弟，我提个建议，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，最保险的地方是我们青马坎三界沟啊。马上说他来30个营的兵力，他再翻上一倍去又有奈我何呀？你何必把这些人分散的这一波那一波的呢？兄弟，改变计划，拉着全部的人马到青马坎吧，哥哥我攻得起，吃喝用度我包下了，多谢大哥。事情已决定了，不能改变了，只是在家属问题上还存在困难。兄弟，这么办吧，家属包给我了，我保护上青马坎，行不？多谢哥哥，我也有此意。兄弟，咱可这么说啊，上有天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，你哥哥这回一定改好了，天日可表，我再不东西我不能亏待这些家属，我拿妇女孩子老头老太太撒气，我都不如条狗，你交给我万无一失。张嘴，你一听他说的挺感人肺腑，所以就答应了，多少还有点不放心。正好田小凤田大丫头无事可干，田庄台也丢了，他就告诉他们俩，你们保护家属，跟我大哥杜立三撤到青马坎，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家属的安全。田小凤点头，张作霖又给他配备了100人马，赶紧出发。就这样，杜立三、杜盼林、田的丫头田小凤带着100多名保险队员以及田庄台来那10几位凑的一块儿，起身赶奔三界沟。他们撤了，可这一块这些人呢还没等撤呢，不到3小时啊，外边来报了不得了，清兵杀上来了，这个速度赶上闪电了。张作霖一听，咚咚啪啪啪啪，咚啪啪咚，翻江搅海一般。张作霖赶紧提枪，来到赵家庙高岗处打凉棚一看，那清兵是铺天盖地，说30个营，看来还多呀。张作霖也有点出头啊，吩咐一声，弟兄们马上突围出去，按原计划行事。二虎一看那走不太好走了，队长这么办吧，我领着300人在后头打主机，保护你们众人安全撤退，如果没事咱们再按原计划行事，你们赶紧撤，把这交给我了。张四飞也说，我们在这主挡街，你们快撤。就这么的，死守赵家庙拉开了战线，唐二虎、张四飞领着300多人在这阻击，张作霖率领人就撤下去了。哪知道离开赵家庙还不到3里地，就听左右两翼战鼓如雷，阵阵别烈号声，撕心裂胆呐、清兵的马队从两翼冲上来，消灭土匪，活捉张作霖，赏银10000两，抓活的。这下乱的套了，打吧！张作霖的眼睛都打花了，瞅谁都撒脑袋。 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和鲜血了，也不知道哪挂的彩了，或是别人的血崩到自己身上的，顾不了这一切了，胯下这匹马腾云驾雾一般跳壕沟，越小村镇，边打边推，结果是越打人越少，越打人越少。等闯出重围，脱离险境，张作霖把马带住，回头一看，身边只剩下穆怀义和小老虎张凯，还有18名保险队员。出来那几百人没了，是死是伤，是被清军抓了俘虏，一概是不得而知啊。张作霖的眼睛都立立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想要往青马坎撤还撤不了了，四外全是清军啊。到了现在就凭着时运碰吧，能不能活着出去都在两可。正在这时候，一股清军又冲上来了，抓张作霖呐，抓我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张作霖率领这10几个人进行抵抗，双方互有伤亡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清军屁股后的开了锅，哗，四散奔逃。后边床上30多人呢，这30多人都骑着马，手里拎着闪光发亮的马刀，为首的正是吉金屯砍朝喜砍的刀。那砍大刀五官都挪了位了，都不在原来的地方搁着了，凶神伏体一般，拎着这把鬼头刀，这手提着匣子枪，飞马来到张作霖近前。当家的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谢天谢地呀！哎呀，这清兵来的可也太多了。队长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合兵一处，奔东北突围。走出来没5里地，迎面又遇上了清兵啊！打爆，那可真是杀红了眼睛了，耳朵叫炮弹和枪声都震聋了，都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又经过一场肉搏战，张作霖的身边只剩下40来人了，又有10几个弟兄贴了金了，贴金了是行话，就是死了，还有几个弟兄负了伤了。至于张作霖受没受伤不知道，没工夫检查了，只要不死就得打。闯出这道重围，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，后边冲身过人来，吉金村砍朝喜冲，不好，清兵追来了，准备战斗。等拉好架子一看呢，不是，谁呀？张四飞领着40多人到了。张四飞一眼瞅着张作霖，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，你说这玩意叫人上火不上火呀？张作霖怎么问他他也哭，后来把砍朝喜气急了，照着张四飞那腮帮子上啪一个嘴巴子，把张四飞打得一不愣脑袋清醒过来了，也不哭了。哎，你倒说呀，怎么的了？我说什么呢？二虎死了。呵呵，这话在场的都听见了。张作霖拉住张四飞的手问了一遍，谁死了？ 二胡子死了。哎呦，张作霖就觉得眼前一翻黑，翻身栽倒，一口血就喷出来。跟杜立三折腾了两天，觉都没睡好，紧跟着参加激烈的战斗。这是张作霖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了，都累坏了。再一听说最亲密的朋友、救命的恩公二胡死了，简直是痛断肝肠，顾此吐了血了。人们赶紧抢救啊！张作霖等明白过来，顿足捶胸，嚎啕大哭。纪金从、阚朝喜就问呐、啊：“你看见二胡死了啊？我没看见，我能说吗？怎么死的？你讲讲。”我跟二胡领着300弟兄给你们打掩护，拿咱们赵家庙保险队呀、啊，就当了堡垒了。不行啊，那清兵来的太多呀，我们手大捂不过天来。尽管如此，300多名弟兄把生死置于度外，没打了半小时就死了200多呀，把院墙都打坍巴了。没办法，我们退守大殿。我跟二胡，我们上了房了，在房上指挥，哪知这些王八蛋对准我们放炮，咣一炮把我震得从房上摔下来了。好在后面是个柴火垛，该着我不死，掉柴火垛上了。等我咕噜起来抬头一看，二胡还在上头咋呼呢，又飞了一颗炮弹，嘣这一下，我眼睁瞅着二虎就上了天了，胳膊腿都崩零碎了。大伙一听是真的了，那二虎真是一员虎将啊！张作霖那个难过没法形容了，可知道现在能不死人吗？难过有什么用？张作霖一咬牙，好吧，但愿我大哥在天之灵保护咱们突围，只要留得三寸气在，是誓报此仇啊！走，奔大虎山撤退。按这个路线走，哪有那么太平的？边走边打，到处都是清兵，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啊！大股的就躲避，小股的就把他消灭，这帮人是边战边走。可正这时候，孙烈臣、张作相率领着100来人上来，就属他们这帮头大。队长，当家的。哎呀，张作霖一看他们还都安全无恙，这心才放下。等合兵一处，孙烈臣就说，当家的，都累死了，人困马乏呀，咱们得找个地方喘喘气儿吧。好吧，你说到哪儿？哎，对面那山坡不错，咱到山坡脚下，大伙吃口干粮，喝点水，这马也得咽一咽了。再说受伤的人也得包扎包扎伤口。好，眼瞅着对面山坡，刚到山坡还没等下马呢，这清兵是铺天盖地就围上来了，在这儿呢，活捉张作霖，在这儿呢，刻不容缓又投入战斗。这股清兵足有一个营400-500人呢。张作霖他们仗着地形好，居高临下，竟一些大石块可以掩护身体，而且呢， 他训练的人马果儿都直啊，弹无虚发，直拿打打，清兵伤亡甚大，因此不敢靠近。但是敌众我寡呀，越打人越少，人家清兵是越打越多呀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军队的后面又开了锅了，了不得，张作霖的人马从后头杀来了，快退好了。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反击，把清兵杀退，一看来二十多人，为首的晃着大黑脑袋，唐二虎。这唐二虎迷滚千秋的，跟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了，浑身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马到山坡顺着马脖子的就摔下来了。哎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有。怎么你没死？谁照我呢？我活挺好，我死什么劲儿？谁说的？吉金村砍朝喜说这四飞说的，他瞪眼看着你死了，放他妈圈屁！哎，我张四飞，咱俩有什么仇？你怎么咒我呢？张四飞一拨了脑袋，我眼花了，我眼睁睁瞅着一颗炮弹把你崩天上去了，胳膊腿都飞了。胡说八道，那是我吗？那是我手下那小胆小篮子。哎呀，那小篮子跟你这坨差不多少，我再比一看，我认为是你的。我没事，光这一下把我崩的在西方山上摔下去了，好嘛，仗着我这坨大金摔把地砸坑，脑袋摔俩包，没事儿。我鼓了起来从短墙跳出来，率领着弟兄我就找你们，好嘛，这个费劲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好不容易我算找着你们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张作霖长出一口气，谢天谢地呀，看来咱们还没脱离危险呢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快点撤。在夜幕的掩护下，这就好办事了，光听四外枪炮声，但是没有人在后头紧紧的追了，他们能透过一口气了。孙连春说，这么办吧，这地方我看出来了，离大虎山不远，再往前头往东南一拐弯，那叫歪桃山，歪桃山的山坡上有个秃老婆店，咱们干脆到秃老婆店过夜，起码得打打尖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歪坡山下秃老婆店，其实这店房归赵家庙管，那是胡老嘎联络所，别看开店房那表面蒙蔽大伙，实质上赵家庙的眼线长期在这蹲点，里边的人都是赵家庙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胡老嘎先到这儿了。胡老嘎出来一看，张作霖他们来了，哎呦我的队长啊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谢天谢地，你们都平安无事，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干粮了，快进来休息。屋里太小，人们人都在院里头，有的靠着树的，有的靠着墙的，有的进院就躺地上了，呼呼就睡上了。张作霖能睡吗？再乏他得挺着。跟胡老嘎见面之后，告诉把水干粮都拿出来，让其他的人辛苦辛苦，赶紧把马全喂一喂一喂。哎，你别管了，队长交给我们了。等张作霖手里头拿过一个馒头来，没等张嘴，张作霖的眼泪掉下来。发展到2000多人，现在再看残兵败将不足80人。张作霖哭了，我容易吗？我几年的心血